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呢，我一直邀请的是咱们海淀区冰球队的这些队员们，和大家去分享他们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今天呢也不例外，我首先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这两位嘉宾，他们呢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刘宗林和他的爸爸。首先呢还是有请二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宗林先来吧，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刘宗林。 欢迎宗林，也有请宗林爸爸给我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一个标准的北京的冰球家长，坚持了将近十多年了。 欢迎宗林爸爸啊。刚才也听宗林爸爸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加了一句标准的北京冰球的家长，所以我觉得首先可能挺好奇，就想让您先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怎么算是一个标准的冰球家长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北京的冰球体制和中国比如东北的冰球体制不太一样。就是在东北可能更多的是就是属于政府主导的，就是体校啊，从这个孩子选拔呀，这个经过这个层层的筛选啊，它是一个体工系统这样的名字啊，以政府为主导的。而北京的冰球基本都是以家庭为主导的，他是因为家庭爱好，孩子喜欢，然后由家里面去承担所有的费用，然后孩子去这个有时候开玩笑就是走上了一条邪路啊， 加引号， 对对对，是引号的邪路啊，确实，但是确实这条邪路给一个家庭带来了无限的快乐。 那能不能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当初我们是怎么走上了这条加引号的邪路的呢？ 其实我觉得北京的家长带着孩子走上冰球之路都有偶然性，因为北京其实没有那么强的冰雪传统，它不像东北，对吧？所以这个因为我们家住在世纪城那附近，世纪金源那个 shopping mall 呢，就是基本周边所有孩子周末日常活动的一个 全都在那儿吗？ 对，恰好在那个地下不起眼的地方有一个不是特别大的冰场啊， 就在宗林小的时候。 对对对，是后来才知道那是完全没有办法打比赛的一个冰场 啊，并不是专业的冰场嘛。 它的面积啊，包括规格呀，冰面条件都差距很大， 只是供娱乐的那种。 但是确实每天人都爆满。那时候小时候，妈妈带着他从边上过，就开始跟着教练啊，一步一步开始学滑冰。 那会儿大概是在宗林几岁的时候啊？宗林可以自己说嘛啊。 就差不多8岁的时候吧，2年级左右。 你自己还有印象啊？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就是你跟爸爸妈妈去商场逛的时候，刚好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冰场，觉得挺有意思的，想去玩一玩，是吗？ 对，一开始就是学滑冰，然后到后来才逐渐开始打的冰球。 那当时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上冰那么吸引你呢？ 就是因为这个运动就比较新奇，然后就当时就觉得比较好玩，想尝试一下。 那在这之前有没有参与过其他的运动呢？ 应该 轮滑， 对，轮滑也算吧。 也玩过轮滑。 对， 所以那你觉得当时上冰的时候会比较的容易吗？因为轮滑和上冰好像有一定的共通性。 是有，但一开始还是就摔得比较惨，然后后来逐渐学着学着就还好。 也是有这么一段比较惨痛的上冰的经历啊。那当时会觉得就是上冰之后，刚才你也说了嘛， 比较惨痛的，就是也会老摔，会觉得哎呀这么不好玩，或者说不想再去坚持了吗？会有吗？ 嗯，其实也还好吧，就一开始可能觉得就稍微有点疼，然后有点就想放弃， 嗯， 但后来摔摔也就习惯了就好了， 嗯，然后也就能一直坚持下来了，啊， 对。 再加上像刚才你提到的后面就打冰球了嘛，啊，感觉可能就跟只是在冰上去干滑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是吗？ 干就是单独滑冰有意思多了。 嗯，那会儿大概是你接触就是滑冰大概多久之后呢？ 半年 差不多 啊， 大概是滑冰滑了半年，然后初具规模了，这个时候， 嗯， 冰场教练就会说你孩子有天赋啊，应该更高层次提升啊， 嗯， 你看看他是选冰球啊还是选花样啊， 啊， 然后他妈妈回来跟我商量说这教练让你儿子选择是花样还是这个冰球， 嗯， 其实按照他的条件至今我认为他可能按那时候啊他可能更适合花样， 啊， 他身材比较纤细啊比较柔韧性好啊， 哦， 但是我义无反顾我说就是冰球啊， 啊，所以就让宗林去参与这个冰球这个项目了，啊， 对对。 那参与冰球这个项目当时宗林自己是什么感觉，你还有印象吗？当时你自己会对冰球和花滑有概念了吗？ 其实当时也没有，就一开始就是听从安排， 嗯， 就让我干嘛干嘛，但后来就自己就喜欢上了， 就越来越喜欢打冰球了， 对。 为什么呢？ 就因为可能这个运动就带给就是我就别的运动就没法带来的，比如是那种对抗那种就是激烈程度， 嗯， 就是其他那些花样滑冰就带 对 没法带来， 他没有嘛， 对，而且团结合作就花滑大部分都是一个或两个人， 嗯， 冰球是21、22个人， 对，你们是一个团队嘛，好多的队友大家在一起， 嗯，对，嗯，所以就这种可能对我来说更特别的感觉就 啊，毕竟可能在他们那会儿家里也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可能我们更需要有一个集体大家在一起，其实说白了就是他们一起玩了。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冰球呢我觉得带给尤其一个男孩子特别好，我觉得男孩子需要一个运动， 嗯， 啊，同时他需要一个团队的运动啊，现在比如大家是也时髦的比如说马术， 嗯， 高尔夫球包括网球包括说花滑， 嗯， 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人的运动， 对， 啊，但是男孩吧我觉得女孩这么选择没问题，但是男孩我觉得他需要一个团队， 嗯， 他需要协作啊，需要在一个团队里的融合和配合啊，甚至形成对团队的一个领导力，我觉得这个冰球对于这个男孩子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不是说他不适合女孩子， 啊， 现在北京有专门的女队，然后很多女孩子打得非常漂亮， 哎，对， 啊，尤其适合男孩 啊。所以您在宗林参与冰球像您刚才说的差不多有十来年的时间了啊，已经感受到在他身上得到的这些收获了吗？ 应该说感受明显吧， 嗯， 就是其实可能和很多家长选择冰球也不太一样，就是很多家长说哎，我们家孩子活跃欢蹦乱跳，然后有一个运动让他去消耗一下，我们家是反的，他那小时候特文气 啊， 不争不抢， 安静型的， 哎，对对对，我们希望有一个运动刺激他， 嗯， 让他去能够争能够抢， 嗯 啊，以至于其实他第一次在冰场上比赛被这个罚时两分钟的时候，我在看台上鼓掌， 可高兴了， 对对对，我兴奋的我喊好我就鼓掌，然后他教练回头直瞪我， 嗯， 说你到底哪头的， 没有理解您真正鼓掌的意义，啊， 对对对对，因为他犯规了就说明他其实已经开始付出了，只是技术动作规不规范啊，那是一个技术问题，从心态上他已经调过来的， 嗯， 那我更头疼的是他拎着杆，我有时候跟他开玩笑，我说那么看球不要在场上看，不用花那么多钱对吧，你在看台上就可以看， 嗯嗯，那您现在觉得宗林打冰球的时候他是不是应该也是属于那就是场上和场下，因为我现在看到宗林我感觉他依然还是一个蛮有书生气的男孩子，那是不是他在场上的时候应该是那种就是劲儿就被激发出来的那种感觉， 对，应该说这种劲儿越来越足吧，尤其美国打球回来之后的变化还是比较大， 嗯，啊，那宗林也跟我们说一说吧，啊，刚才爸爸说到的特别希望这个在性格上得到的这种改变你自己有感觉到吗？ 可能稍微有一点吧，就感觉比以前更开朗一些， 嗯，那像爸爸刚才提到的那场就是你第一次被罚下去两分钟的那次你自己还有印象吗？印象已经不太深了， 对，没有太多印象 啊，你能不能给我们先形容一下你现在在场上打球的风格属于哪种呢？ 就是也不是那种特别有激情吧，算是。 啊，那你在场上是什么位置呀？ 我现在主要打后卫。 啊，也是，后卫其实并不需要太过于有激情啊，可能我觉得往往这是前锋他们所需要具备的这种，后卫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冷静的头脑啊，你得纵观全局嘛，把我们的这个后防线守好。所以其实同样我觉得也是因为宗林的这个性格的原因，让他在场上做后卫可能会更加合适一些啊。这个其实比如说在场上他的这种位置的安排，您有时候也会和教练去探讨一下吗？ 嗯，不探讨。 嗯， 这其实也是他们教练有一次特别奇怪，说：“哎，你们两口子真奇怪啊。” 嗯， 他说：“你看你们家儿子打替补，坐在板凳上，你也不着急，让别人早来找我了。 啊”对啊， 我其实我一直认为啊，就是场上的队员主力有主力的收获， 嗯， 板凳有板凳的收获， 嗯， 对，就是。因为咱们总讲这个孩子要有一个挫折教育， 嗯， 对吧？但是你在学习啊，你在生活，你在情感上的这种挫折代价太大了。 对， 一个运动，说白了，你坐坐板凳，受点挫折没有什么。 对， 你合理的运用，就是你受到这种激发，自己自发的去努力，去加紧的训练， 嗯， 那逐渐到场上能够到主力，能够打到一组，能够成为一个球队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份子，这其实就是你的收获啊。 嗯， 无非就是花同样的钱，别人家孩子在场上时间长一点，你的孩子坐在板凳上时间长一点， 嗯， 仅此而已。 对， 所以我一直觉得坐板凳是有坐板凳的收获的啊。 嗯， 而且呢，我觉得冰球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它的一个好处是，篮球、足球，你如果是替补，因为它换人就那么多， 对， 正式的比赛，对吧？所以你很难有上场的机会。而冰球呢，你再是替补，你只是轮换的次数少一点，上场的时间短一点， 因为它的频次很快嘛， 所以每一个人你都会参与的啊。 嗯，而且就像您说到的这点，我特别赞同，就是他们在运动当中所学习到的这些，应该说叫经验也好，或者说是教训也好啊，都比他们以后步入到社会当中去经历我们家引号的社会的这个毒打，给他们带来的这个刺激要小很多的。其实再加上他有一个团队，队友们大家一起的这种互相陪伴也好，互相的鼓励也好，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容易去接受这些给他们带来的经验教训啊。 对，另外一个他这个位置没有选择，是因为其实都是被动的，他从打中锋改成打后卫， 嗯， 也是因为球队没有，因为这个北京的孩子随着年龄逐渐加大之后， 啊， 很多人就不打了， 对， 越 来越少， 原来的后卫就没有了， 对， 或者升学了，或者就出国了， 嗯， 所以球队没有后卫。就我记得那年你第一年改 就只有七个人，就我改后卫的那一年， 哦， 所以 就是人都已经不够了吗？ 对， 全赛季比赛他大概一共下场系过一次鞋带儿。 哇， 然后都是打整场，他和另外一个两个后卫丁一夫，他们俩人打整场， 啊， 但是那一年我印象特别深，是常规赛他们打了第二，就七个人， 哇， 七个半人吧，还有一个不是特别熟练的，啊，但是进到这个淘汰赛后来就被淘汰了，啊， 真是给我们练出来了，可以说是。 对对对。 那宗林队那个赛季的比赛现在还有印象吗？那会儿大概应该已经上初中 了吧， 啊， 那时候初二吧大概。 对，肯定年级会高一些了嘛，就像爸爸刚才提到的，北京的确还是慢慢的这个年级越高，打冰球的同学们或者说你的队友 就 越来越少了， 就因为本来就基数就没有太多，然后随着就学业负担什么，就好多人就开始不打， 嗯， 然后到我们那个赛季就真的没有人 但是那咱们怎么能够一直还在坚持呢？ 我觉得是心态吧，就是第一呢， 嗯， 我们也没有说，就是可能对他来讲，我没有说可能有的孩子家长我们要苦练，可能一直没有这么崇高的理想啊， 嗯， 就觉得你只要打得比昨天你自己打得有提高， 嗯， 进步就可以了啊。 再加上有没有比如说宗林自己对于这项运动他一直特别喜爱，想要坚持 的 这个原因？ 有的，对，这个其实很多东西是他自发的，就是 嗯， 你包括他疫情从美国回来以后，其实他自己主动找了各种球队，因为那时候很多冰场是关的， 对 啊，我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找的。那天我老婆就说：“你儿子是不是北京但凡打冰球人都全认识？” 不管老少妇幼 啊, 啊， 人家 自己在网上 联系到， 对，一帮这个六七十岁的大爷在打球，他也去 啊， 英如迪啊，陈自萌啊， 嗯， 这个左天佑这些国家队集训队，他们有一个包场的训练时间，他也去 啊。那的确能看得出来，就是宗林还是非常喜欢这项运动的啊。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那么喜欢？尤其是你打到现在，像爸爸刚才提到的已经十多年了，我觉得在中间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过想要放弃的时候呢？ 其实也没有，因为就是你喜欢一项运动，你就会逐渐，因为我现在就已经开始冰球就差不多已经成为就生活一部分， 嗯， 就感觉一段时间不打就会很难受那种样子， 手痒心痒的， 对，所以就现在就已经习惯了， 离不开了， 对，离不开了那种。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像刚才爸爸提到过的，比如说像你上初中那会儿，身边打球的队友会越来越少，再加上学业的压力可能也比小学的时候负担更重了，那时候会觉得又要打球又要学习，有时候还要兼顾很多的事情，会觉得很累，忙不过来吗？ 嗯，其实也有的时候也会有吧，因为比如期末的时候就会很忙， 嗯， 然后那会儿就可能就也会适当就减少一下伤兵的次数 啊， 但总的来说其实还好， 就是哪怕是减少但是不能把它断了， 对，不能完全断了， 啊，嗯，所以也就这么一直坚持下来了啊。那像刚才爸爸提到过你几场冰球比赛过程当中的表现，因为这些都给他留下的印象不仅仅是说你在场上的这种发挥，更重要的可能也是看到了你的一些性格上的改变，或者说是你能力上的一些提升。那你自己有没有哪些不管是打冰球的比赛也好，或者说是一些经历也好，让你印象很深的呢？ 经历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讲讲，比如说像刚才爸爸提到过的啊，到美国打球之后的这种感觉， 哦， 是不是和国内冰球的环境会有一个蛮大的差别？那是在你大概什么时候去？就是 前年吧，我差不多去那边。 19年的时候， 对，19年的时候 啊， 我那边开始就上学，然后打校队，嗯，然后 和我们这儿最大的区别，你感觉 就是身体就是 对抗 会增加很多。就原来在国内，因为北京就是全国其实打冰球我们这年龄段就那么多人，就里外里打久了就所有人都认识了， 啊， 所以就打比赛不会下死手，啊，就 都会稍微的留一点。 对，但在那边因为本来人也多，然后打球 小孩也多，然后就打比赛之间就没有，双边之间就没有那么顾及对方，就 哪怕我们认识，我们该撞还是要撞， 对，就该撞还是撞，然后并且就身体对抗程度会比国内高很多。 也就是说，那像在美国，你这个年龄阶段就可以有身体对抗了，而在咱们国内可能现在还没有，对 吗？啊，其实国内也有，就是，哦，国内是差不多14岁以后就会开始身体，在美国就他们就从小就开始在蹦蹦蹦在那撞，然后，哦，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我去那儿打的第二场比赛，我打后卫嘛， 嗯， 然后我去蓝线截球，然后我直接被对面那个一个前锋300多磅1米9多，然后直接被迎面撂倒，就当时就觉得人都快没了。但然后后来打几场比赛，其实也就习惯了，就适应了。 嗯，但是的确刚开始那种感觉。 对，刚开始那个感觉就真的就很冲击， 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的冲击都很大啊。 他说的这一场呢，有视频，他回来给我放过， 哦， 就是隔着那么小的屏幕，隔着这个异地的这个、我都能觉着那种冲击力，直接给撞飞了。 那当时您看到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 因为我看到已经是事后了， 嗯， 所以可能就不像如果在现场，可能这种心理的冲击力会更大啊。 嗯，像刚才宗林自己提到的嘛，刚到那边之后，这应该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和国内冰球环境的一种区别，就是他们的这种身体对抗更强。那您在看到他打比赛啊，或者说是让他到那边去学习的时候，当时会有这种担心吗？怕他有点先开始会承受不了？ 我觉得这其实倒好，因为冰球这项运动相对来讲它的防护是等级比较高的啊，我一直说它是武装到牙齿的一项运动啊，所以但确实也是要提醒他注意防护自己啊，因为包括他这个在美国打了1年多球回来，你看他比赛，其实你知道他有意识在闪避啊，合理在运用身体啊，虽然身体并不那么强壮啊，但他用的就相对 比走之前要合理的多 啊。说白了就是我们可能更会撞了，可以这样说吗，宋林？ 对，就可能就更知道怎么去运用 巧劲儿去， 对，巧劲儿去， 不管是撞也好还是被撞也好。 因为在国内其实我身体就算还好，但在美国就真的对面都是一米九然后200多斤的那种，就真的你有时就得需要巧劲儿才能跟对面抗衡吧。 那后来你在这方面是怎么给自己加强的呢？ 就是在学校，我们学校有那种健身房嘛，然后就每天放学去健身房，然后后来其实被撞多了就习惯了，说白了 就习惯了，然后也要去学会怎么撞别人。 对，也就学会了怎么就遇到那种情况该怎么做。 因为我也听到有一些在国外打冰球的，就是咱们这样同龄的队友们，他们介绍啊，说国外还有专门的这种就是教你怎么去对抗的这种训练营 啊。对，有，就会教你一些技巧，因为这种也是其实会有技巧，就比如怎么发力，然后怎么在哪个点帮助你，就是帮助你更好去发力对抗这种。 那你觉得这种身体的对抗加进来之后啊，让你在打冰球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更好的去释放自己的一些状态？因为我还听到一种说法，就是有的人他其实在冰场尤其是刚一上冰的时候，他会靠这种就是撞一撞然后调动起自己的这种积极性，让自己的状态更兴奋。 对，可能会有吧。而且在比赛里其实你就是做出一个好的对抗就很提高士气，并且也会而且就像您刚刚说，就一开始比赛开始，因为很多人其实一开始比赛就刚开始那几分钟会很懵，然后就需要这种对抗来提高一些精神吧，算是。其实回国内之后，这最近也就因为还都是那些熟的人，所以就会比较收着点儿。 就是因为疫情之前呢，北京经常办一些国庆的比赛， 对 啊，有很多这个美国啊、加拿大呀，或者欧洲、北欧的一些球队来访， 对， 跟他们打球呢，其实我相信可能不是当地最好的球队，但我们家长作为家长，经常在看台上能够意识到一个特别强烈的问题，就是北欧美的孩子，他可能个人技术并没有北京的这些孩子好，甚至有差距， 对， 但是那种冰球的理念，那种传接配合，会打得你这堆每一个人个人技术很好的球队无从下手，你防不胜防。他那种传接配合，其实我觉得是这个 我们需要去学习的 欧美冰球一个最大的差距。这是一些冰球的文化和理念。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河南暴雨让各地河南籍老乡寝食难安， 中原汛情牵动天南海北兄弟姐妹的心， 互助自救，洪水中那温暖的乡音，那有力的手令人动容。 八方驰援，专业抢险队伍，爱心志愿者火速集结，奔赴抗灾抢险一线。 北京市慈善协会发起防汛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呼吁各企事业单位、个人以及社会各界为受灾群众伸出援手。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官方微博授权发布防灾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倡议书，提供了全部捐赠方式，欢迎登录查看。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我们跟你 一起扛。 京津冀之声5月26日优化调整节目播出时间， 上午7点早安京津冀开启早间新闻板块， 下午5点乐行京津冀，京津冀新干线为您提供棒棒的资讯服务， 文化休闲， 创新创业， 求职求学， 乐山乐水， 宜居养老， 我在 我们都在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